人家要是上这儿来吃饭的，我要这个模式我感觉是特别好。 本台消息，我们都知道地铁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不过最近乘坐地铁的乘客有些人却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在售票机上买完票，应该找回的零钱却没有跟着出来。近日，武汉地铁运营官方微博发布的一则视频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原来，近一个月以来，在地铁站里，有人用纸团等异物故意堵住自动售票机出钞口，导致其他乘客购票时无法取出找零。这些对售票机动手脚的人会趁乘客去找工作人员求助的时候再取出异物，将找回的零钱直接拿走。有记者在汉口火车站的地铁站也观察到，站内的20多台自动售票机出钞口位置都比较低，乘人必须弯下腰才能看清楚内部情况。 武汉地铁运营通号部的相关负责人说道，近一个月来，有5名30岁左右的男女长期徘徊在武汉3大火车站地铁站，其中以汉口站最为明显。他们团伙作案，多次拿走乘客应被找回的零钱。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这些不法分子的作案模式通常是先堵住出票口，等乘客购票后发现找零没有被机器吐出来的时候，一名所谓的热心路人就会出现，他会带领乘客去找工作人员。这名热心人其实也是犯罪团伙中的一员，而团伙中的其他成员就会趁机拿走找零。 地铁运营公司特别提醒广大乘客，购票时一定要留意出钞口有没有被异物堵塞，一旦发现类似情况，只要清除异物就可以顺利找回零钱。同时也希望您能够及时将情况反映给站内的工作人员或者报警。 本台消息，6月6号，西红门镇政府联合多名执法人员对团河路金融园小区违规设置地锁进行拆除。这些执法人员来自大兴区城管西红门执法队、金星派出所、综治办等相关单位。据了解，执法人员在治理前期已经对所有住户发放拆除地锁通知书，要求居民在6月6号之前对自家地锁自行拆除，并且在6月6号对没有拆除的地锁进行统一清理。对于拆除地锁，小区居民表示出不同的态度。一方面，小区规划车位不合理，居民觉得拆除地锁后自己停车不方便； 另一方面，小区地锁拆除后将大大提高居民的出行安全，避免发生小孩被地锁磕碰的情况。针对小区居民存在的顾虑，执法人员下一步将继续对小区内地锁进行拆除。拆除完毕后，金融园小区还将对车位进行重新规划，方便居民就近停车。 本台消息，6月6号上午，魏善庄镇绿荫别墅花园管理中心开展以“全民关注消防生命安全至上”为主题的消防安全培训会，镇安全科及管理中心全体人员参会。会上，由魏龙安消防教育中心戴月龙老师对消防知识进行系统讲解，并观看了相关火灾案例及宣传片，使参会人员充分认识到火灾的危害，了解扑救火灾的基本方法和疏散逃生相关技能。会后，管理中心员工与戴老师认真交流，对所学内容进行巩固，为今后消防安全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进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责任险制度建设工作，提高全镇安全生产防控水平，6月6号上午，魏善庄镇安全科在行政服务中心2楼大会议室举办安全生产责任险专题推介会，参会企业有110多家。会议特邀大兴区人保公司专业讲师为企业负责人具体讲解普及安全生产责任险相关知识，并于会后针对部分企业责任人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讲解，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日后，安全科将继续在本镇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责任险推进工作，切实做好此项生产安全事故风险管控工作。 本台消息，2017年6月5号，区环保局组织区各委办局、各镇街道等相关部门在环境优美的大兴念坛公园 举办2017年六五世界环境日，主题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暨大兴区首届儿童环保涂鸦大赛颁奖仪式活动。本次活动主旨是引导社会各界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觉践行绿色生活，共同建设美丽中国。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参与了一次北京流浪动物救助站的义工活动，第一次体验了流浪狗的真实生活状态。这个基地是一位叫做齐哥的人捐助建立的，是完全对流浪动物开放的公益组织。基地位于北京市大兴区榆筏镇太子坞村，全名叫做吉祥爱护动物救助基地。这里目前收留了超过400只无人看管的动物，为他们提供食宿。每周的义工活动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基地购买的食材做成狗粮，改善一下狗狗们的伙食。 体验当天，记者刚踏进救助站就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扑面而来的是数百只苍蝇。因为场地面积有限，所以大部分狗狗都被分成了一群，放在一个狗圈里，数量多达数十只。负责人介绍说，因为环基地目前只有3名全职工作人员，无法保证每个圈里的卫生情况，往往刚刚打扫完卫生，一转身又有新的垃圾生成，不少狗狗也染上了皮肤病，而且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也导致专职人员的稀缺。 记者在救助站里走了一圈，发现不管是伙食还是卫生条件，这些其实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最让人揪心的还是那些小狗们的眼神，看到他们无依无靠、孤单单的身影，非常让人心疼。在这里，我们也呼吁社会上爱狗的人士，希望可以去关注这些流浪狗，或者领养他们，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家。 本台消息，养在玻璃试管里的月季花，个头超过鹌鹑蛋的大樱桃，穿着彩色外套的种子，来自近200家单位的约4000个名特优新蔬菜新品种，扎堆亮相在北京农科城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参加了第6届北京现代种业博览会。在现代种业博览会的展厅里，人们围着神州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试管微型月季，连连发出感叹：月季花为什么养在玻璃试管里？这个花怎么才和我的手指一般大小？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选用神舟4号飞船搭载后地面选育而成的月季新品种种植的，利用了植物克隆技术，在人工控制的无菌环境下，把植物放在拇指大的透明试管或玻璃瓶等相对密封空间里生长，不用浇水养护，特别适合工作繁忙的现代人赏玩。此外，现场还有德农种业、精研益农、顺心种业、新疆天域种业、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知名种子企业、科研院所、农业院校等近200家单位的约400个名特优新的果蔬花卉品种集中亮相。 眼下正是樱桃成熟的好季节，现场也有不少科研院所、农业园区带来了自家的樱桃展示。其中一家肥料生产企业别出心裁地摆出了4种不同甜度的樱桃，展示不同肥料配比的成果。在众多樱桃中，通州一家农业园区带来的大块头樱桃吸引了人们的关注。这种樱桃的腰围比1元硬币还要大。航天工程育种基地、高通量分子育种实验室等高科技农业企业和重点实验室向社会各界开放现代高效安全的水肥一体化种植管理技术和都市观光型蔬菜树体栽培技术同步展示。 这届博览会以打造全国种业科技创新高地、服务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主题，以主会场展示活动为主导，以特色活动为联动，以园区内企业特色联动活动以及场外企业线上互动展示为辅助，打造了集展览展示、行业交流、特色旅游、技术研讨为一体的行业饕餮盛宴。 本台消息，2017年6月7号凌晨4点半，天刚微亮，家住大兴李贤镇西段嘉武村的出租车司机张国强师傅就早早的洗漱完毕了。 他换好了前天晚上洗得干干净净的工作服，站在镜子前把一枚党章胸章佩戴在胸前。整装完毕后，张师傅拿上妻子为他准备好的豆浆和油条，匆匆走出房门，围着出租车检查一圈后，将一张写有免费接送高考考生的字牌放在了出租车的挡风玻璃前。伴着发动机的轰鸣声，车窗外的鸟儿也叽叽喳喳欢叫起来，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张师傅踏上了接送考生的征程。 据了解，今年44岁的张国强是北京兴义兴出租有限公司的一名出租车司机。尽管每天都在做同样的工作，但是7号这天他却显得格外的精神和愉悦。从一上车便笑容不断，张国强告诉记者，从2013年至今，我们大兴出租车公司每到高考日都会组建一批免费接送考生的车辆来服务考生和家长，我已经连续参加5年了。顺手打开唱片，一首《怒放》萦绕耳畔。张国强说，我最喜欢这首歌曲，别看我们出租车司机学历不高，但是素质可不差，高考对孩子来说是件大事，可不能耽误。 高考的第一天，张国强的第一个任务是去接一位考生。由于这位考生的家长都在外地出差，所以他们在高考前的一个多星期就给出租车公司打电话求助，希望公司能够派车帮忙接送孩子。张师傅得知这个消息后，主动承担了任务。记者了解到，张师傅的家距离这位考生的家有30多公里。为了保证今天的任务，张师傅考前一天很早就收了工，提前到家把工作服洗得干干净净，睡前定好了闹钟，闹钟的时间点比他平时上班时间整整提前了1个小时。 张国强说，我觉得我们这个公益行为非常有意义，都是心甘情愿。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去年的小故事。去年高考，他送一位考生和家长去考场，孩子和家长过于紧张，下车时竟把准考证落在了他的车里。等车开出去一段距离后，他无意间扫了一眼后视镜，发现后排座上有个红色的塑料袋，停车查看，袋子里面是考生的准考证。当时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早上8:30了，眼看就要到考试时间了。张师傅二话没说，以最快的时间赶到了考场。张师傅感叹说，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真是幸运极了，一路畅通。我赶到考场后，看见考生正蹲在大门前痛哭，而他的妈妈正在跟门口的执勤老师央求着。见状，我赶紧把准考证递了过去，泣不成声的孩子赶紧接过准考证，飞奔着冲进了考场。当时家长一个劲儿地鞠躬感谢，哭得成了个泪人。张师傅是个性情中人，说到动容之处，他的眼眶有些红润了。 张国强边回忆边吐露了心声，他说，都是做父母的，我特别能够理解考生和家长的心情。此时车窗外的鸟儿依旧在叽叽喳喳，车内的怒放依旧循环地播放着，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起来。张师傅提前1个小时抵达目的地，接到考生之后，又一路说笑着向考场驶去，将学生平安送达大兴8中后的考场，才想起来吃早点。清晨的阳光洒到脸上，他的头上已经微微沁出了汗水，而妻子精心制作的早餐早已经冰凉。 据了解，从2013年起的每年6月，张师傅摆渡着考生从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出发，承载着希望和重托奔向考场。这里是此地，那头是彼岸，张师傅只是考场外一名普通的大兴的哥。高考虽然已经结束，但我们在祝福学子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还有一群无名的服务者们曾经和考生们一起奋斗在高考的战线上，并默默地为考生们服务着，让我们诚挚地向他们说一声辛苦了。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吴金浩播音，圆圆、晋石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北京时间二十。